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 D100 呢个圣债大时代。咁、今日呢就係、第13集。咁上一次呢、我哋都预告过啦，吓三文兄。咁今集呢係最后一集啦。咁希望睇下有机会呢再见大家啦。係呀。嗱三文兄，咁我哋讲咗衣食住行，我哋都讲咗好多喇，住呀、食呀、旅游呀、又或者主题嘅公园呀，当年嘅年代。讲下我哋嘅衣着啦，今集衣着嗰度有咩注意呢？ 不如衣着嘅嘢好多时呢都係由头讲起嘅。 由头讲起係咪、 我又问下你阿通。 好啊。 你心目中呢咁多电视广告里面呢、今时今日 係 仲播緊嘅好旧嘅广告。 仲播緊㗎。 又讲同头有关嘅。 啊，我知你讲边个啦。 曾光。 係呀係呀，曾光嗰、那个。 係啦。 佢真係犀利呀呢个广告。喂，我真係拆开啲讲下先。喂，佢嗰个公司真係着数喎。啱啱先。佢俾一份钱大佬拍咗几下。 嗰个应该70年代到㗎。 係70年代嘅。係呀，佢又重新我记得佢拍过另外一个新。但係嗰个企嘅动作係呀，嗰啲服饰换咗啦，当然。后面嗰两个人嘅衣着就换咗，但係个内容啊嗰啲每个对白都一样 嘅， 都一样嘅，就係美元发财呀。 係 呀，咩逐渐变黑係咪？ 又得 又得，慢慢变黑又得。 又得， 跟住你就得咗。呢、个真係经典。 咁讲开啦，咁呢个广告就讲咗我哋嘅头发啦。咁啊，即係发型呢样嘢呢又真係冇咗佢又唔得，你知道紧要㗎嘛。係咪先，即係靓唔靓就梳个靓发。以前呢即係而家，即係我估而家就好多后生仔想整啲韩，即係韩星嘅装束啊。哇，整好薄啊，头发两边啊。咁但係以前又唔兴呢家嘢㗎嘛。其实以前呢通常即係好似我爷个年代呢、就好鍾意立头嘅。 gel 个头 ，gel 头嗱，早几集咧，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庙街有个傻强发鱼啊？ 系记得记得， 卖发鱼噶嘛，卖头立噶嘛，咁啊佢个装束就系将个头发梳到骑楼咁弹出嚟，成几寸咁样梳翻上去噶嘛，咁呢个咁样造型啊，嗱又考翻嚟啦，到底系？边个引，即系边个叫引发出嚟嘅啦？ 边个啊？真系哎呀，唔知 梳到咁样飞出嚟，又立翻上后面嘅。 啊 ，OK OK， 我知边个。行快啲啦，喂，阿猫王， 猫王系 咪啊？系 系系，叫美国猫王， 美国猫王， 皮里士利啊， 皮里士利 系啦， 真系经典啦， 经典啦 ，Sam 嘅偶像啊， 冇错。咁啊，梳咁嘅头啊，又系风魔一时啊，呢啲咁嘅欧美文化又嚟到香港，哇，又个个走去冒佢啦，学下佢先。咁嗱，呢个识个咁嘅靓头，讲真，男士咧。其实冇一点走鸡嘅，即系唔立头咧。 其实即系指动动作， 即系指定噶啦。啊，即系你就如果唔好梳咁夸张啦，就梳翻贴啲啦，咁样啊，咁啊梳，即系好似啊边个叫咩？赌王啊，赌神啊， 赌神 立翻后面 OK 嘅都啊，即系或者好似许文强咁啦吓。 冇错， 咁呢个都唔错嘅，我觉得。咁但系咧，相对于女性嚟讲咧，就发型个变化咧，就即系争好远啦。 系 女仔嚟讲咧，就真系又可以。平头装啦，可以 running 头啦，可以即系留长头发啦，可以扎辫啦，哇，其实仲有电发喎。嗱，嗰阵时男士就未有电发嘅，女士咧，哇，睇一张图先， 系呢个紧要啊， 呢个紧要啦。呢张图片里面咧，其实见到咧几个唔同年代嘅发型嚟嘅。咁啊，当然咧，其实咧最大家睇一睇先吓。嗱，其实咧早年呢个电发嘅啦，但系嗰时系叫唔系用电嘅。用火烫嘅，因为我曾经有见过一套好似上海战前30年代啲纪录片咧，成个头咧好似电线咁样僵， 系系系 摆落去嘅， 几恐怖。 咁嗰时已经有呢啲咁样嘅，同埋一只咧就用火弹嘅，好似用火辣落去嘅，辣挛佢嘅。听闻一阵味嘅吓，即系你谂下，即系用火咁烧落去咧，咁啊做到个卷曲嘅效果嘅。咁呢啲其实讲真咧，整一次头发都几伤， 真系啊， 系嘛？ 以前可能以前啲嘢就骑呢啲啦， 但系嗰时你谂下30年代嘅。上海十里洋场呢，哇，外国文化几劲啊！咁女士们梗系哇，大佬女为悦己者容，梗系老虎蟹， 冇错， 唔怕死， 要走上时代嘅尖端啊！ 尖端啊！咁点都整靓啊嘛，翻去影啊嗱，咁其次嚟讲咧，就可能简单啲啦，去到后期，比如战后都系啲简单嘅，嗱，咁电发开要普通噶啦， 系， 基本上个个都女仔，如果觉得想靚女啲，可能好似我媽咪嗰啲一年電一兩次，因為點解呢過年前呢要電下髮嘅。 一定要 嘅。 係啦。 咁另一樣嘢呢就梳靚個頭啦，我哋講真男仔冇乜頭先講啦，都係鏟鏟佢，因為就係髮語嘅。 遮遮佢就 OK 啦。喂冇住冇走住睇返頭先嗰張先。嗱其實最重要呢就是右中間嗰個啦。 一个两个钉喺度出翻嚟嘅，耳仔边后面咁样，好似个两个弹出嚟， 弯翻上上边嘅。 系啦，你觉得似咩咧？ 系有个标志，好似 有标志啊， 系啊， 有个名标嘅标 手标嘅标志， 手标叫 Omega 呢个就叫著名嘅 Omega 头。 Omega 应该咧，如无错误咧，就应该六十年代左右咧最时兴嘅发型嚟嘅。 系啊，点解会无啦啦会咁样整起嘅咧？嗬， 嗱，我估都系可能喺啲外国嘅 参考一啲外国明星嘅电影咁 样。嗰时其实讲真。你唯一可以、叫做取经、模仿的都是外国的嗰啲时尚嘛，咁啊见到人哋电影啊，或者书里面，咦，外国妇女啊，一头金发都整得咁靓嘅，咁我哋就去模仿一下啦。咁但系咧，我就始终觉得，即系可能就重咗手少少。即系人哋咧好轻飘逸嘅，唔知点解你好似张相咧，就好似戴头盔咁样啦。 系捏咗上去， 系啦，同埋好大嚿嘅，即系好似唔好飘逸。同埋咧，话说咧，当年咧有啲女士啊，我都听翻嚟，我听即系早排都系同啲早年啲发型师啊倾过偈，佢话你唔好信啊，以前啲女仔咧就好贪靓嘅，佢哋咧你知个 set 个头喺电个发咧就好几贵嘅，咁啊 set 完个头之后咧，好似 set 到依个女仔会咁样样咧，戴咗头发之后咧，佢就唔使洗，佢又惊整弯个头个发型，咁啊夜晚黑咧瞓觉咧就搵个枕啦，唔系枕头，系好似砖嗰啲以前阿婆瞓嗰啲咧 ，OK， 即系硬啲咁样嘅， 硬嘅吓，跟住落嚟枕住个颈骨，跟住等个头发唔好瞓到歪晒，嗱，此其一啦， 几惨， 佢话咧有啲直头咧。成个月唔使洗头， 吓， 一惊咧，又系整整，即系你知好贵噶嘛， 咁啊系啊， 咁啊后屘发生咩事咧？话说，有一日竟然有人咧瞓瞓下觉，定系咩食下饭咧，有啲曱甴 吓 喺头发 咁恐怖 走出嚟 ，OK， 即系话，即系讲听落就恐怖，即系话啲曱甴喺头里面产卵，就飙生曱甴仔出嚟，哇！即系听见我都 O 晒嘴， 真系毛管冻啊！ 跟住佢话嗰个老师傅都话：，喂，你冇唔信啊？真系噶，我个朋友同我讲噶咁样。咁我听落就当古仔听啦。咁但系即系。当个笑话听咁，但系你谂下，如果当时咁嘅情况，即系话，都几夸张 嘅。冇错，但系冇办法，那个年代嗬，我哋话斋，即系你电一电头发，哇，不得了啦嘛！即系人生一年里面可能 半份人工攞咗电发噶，唔出奇噶。嗰时真系， 所以就要好好镜石， 同埋好大阵味噶。嗰时用电发水咧，我仲记得我妈咪咧，我妈咪每一次翻嚟或者整个发，我都唔使睇佢发型，我离远已经闻到佢一阵味噶啦。阿妈，你今日做咗电发啦？ 系啊 系啊系啊，做咩你知嘅？我望嚟一望就知啦。其次嗰阵味， 嗰阵味闻到啊， 系嗰阵味闻。 嗰啲好似系咩阿蒙尼啊？ 我唔知，好似系啊，但系好难闻嘅阵味。 我记得嗰阵时都问过阿妈嘅，我点解呢咁难闻嘅？佢话分价钱嘅，好似话如果靓嗰啲咧，即系发型师就会咁讲噶啦。嗱，靓嗰啲咧，呢啲药水就靓啲嘅咧，就唔会有味噶啦。嗱，呢啲平嘅 cheap 嘅就大阵味啲咁样嘅。 佢通常都臨尾同佢噴啲花露水落去，但你冇咁大陣， 中和翻落去。 中和翻，其實我覺得都係好難頂。嗱，其實咧講真，嗰啲咩亞蒙尼啊，嗰啲電髮水咧，其實喺我哋讀中學時候咧，有一輪都好興嘅，係自己電髮，就整啲藥水落去嘅。我啲同學仔男仔喎，啲男士啊，男仔同學咧，都曾經試過。自己搞嘅，即系买啲药水翻嚟自己搞，又系一阵味翻嚟嘅，吓又系，但系维持得好耐，因为嗰啲都系一啲好简单嘅嘢，吓咁啊贪靓，其实男女冇分别嘅，我觉得系， okay， 不过女士就可以变化多啲。 系啊，嗱嗰阵时女士嘅个都系短短地头发，我见有好少长头发咁嘅。 多咩唔多啊？ 都多啊， 长头发多嘅，同埋直发多，即系佢哋嗰阵时一系就留好长头发。不过我觉得咧就留长头发好难打理噶，因为虽然我唔系女仔啦，咁但系见到佢哋都即系留长头发其实几麻烦嘅会系，一系就梳马尾。 OK， 咁我想问下三明兄先啦，系咪譬如话未嫁嘅少女先就都系留长头发直嘅？好啦，一嫁咗啦。即系括弧啦吓，师奶啦，咁啊先系短咁样缩嘅啦。 我估你睇太多粤长片啦， 系啊， 粤长片里面咧，通常结咗婚个造型一刻 流行头发就 梳髻出嚟噶， 系咪？ 而梳髻啊，你讲开又讲，我麻咗梳髻嘅。 嗱， 梳髻就即系将你原本长头发嗰 卷起佢， 卷咗一嚿嘢，跟住咧就搵有个网嘅，就网完之后咧就搵啲发簪撑 喺后边嘅， 系啦，嚿嘢嘅。咁其实。梳髻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几唔系好香港嘅，但系咧又唔系啊！睇翻转头咧，我问翻好多朋友咧，佢话佢哋上一代咧有啲可能啲村喺农村里面啦吓，可能系啲新界嘅地方咧，佢哋啲早一辈嘅女妇女咧，都系会梳个髻。 咁啊，同埋咧有啲水上人咧都會梳髻，同埋佢會用啲金。金啊嘅发钗钗住嘅，咁啊有啲发色嘅， 跟起佢啊， 系啦，发色嘅，咁其实几靓噶，即系如果将立发立起，不过通常啦，我哋话斋又啱嘅，梳得计嚟咧，大部分都系已婚妇女， 系啊，已婚已经嫁咗人噶啦，咁啊， 系啦，云英未嫁啲可能都系留翻长头发飘逸啲嘅，即系话晒都可以吸引下啲细靓仔啦嘛， 系嗱，咁即系其实发型嘅就好基本嘅啫，嗬，男仔嘅我哋话斋噶啦，都系十个九个都系猫王头啊，遮起晒佢啊， 系啊， 女士一系直发，一系就短嘅发型。咁当然啦，如果时髦嘅就电一电佢松松地，咁啊走天涯噶咯。 系啊，其实好简单，其实唔系好复杂。不过咧，你又要付出少代价，就系俾多钱啦。系啦， 我想问啊，以前有冇话？诶，阿师傅，你同我染金金地呢度啦吓。我相信都未兴。 其实未兴噶，我嗰阵时，同埋嗰阵时嘅发型唔系叫发型屋啊， 系 普通一啲叫做即系 美发店 咁样嘅啫。嗰时唔兴嘅， 上海式嗰啲嗬。 上海式啦。一嚟二嚟咧就有分男界女界嘅，即通常咧，如果你去到间较为规模大少少嘅，比如上海理发店咧，佢真系会分左右啦。可能如果佢间唔到咧，就会有屏风啦，间开男士、女士。 女士咁样。 咁男士就好简单啫，即系嗰张理发椅啊，旧式嗰啲咁样，好大张嗰啲啊， 睇 埋梳啊，坐乜有冇坐椅啊？ 系 早期有坐椅啊。咁女士们咧一定有个好大嘅嗰啲电发嗰个罩， 即系吸落嚟， 吸落嚟咁样笠住头啊，咁啊里面吹热风嘅。咁我系。陪我媽去呢啲地方整頭髮，我偷望住佢整嘅，同埋有啲髮卷嘅，即係而家都有啦。卷啦卷啦之後咧，就要睇手工啦。如果你唔識卷，有啲話你要再攣啲，再即係點啊？髮卷細極都咁大啫嘛，有啲好大卷噶嘛。 冇錯， 你要幾個圈要幾大？佢有啲咧直頭話咧，佢好油啊，油到咧係要用牙籤嚟卷嘅。 哇！咁咪好 哇！即系 好考功夫， 好考功夫， 同埋好挛啊！如果咁 好挛，即系佢要用牙签慢慢卷上去嘅。咁呢个真系睇嗰个师傅嘅功力啦。 系啊， 咁当然啦，要贵啲啦，因为手工多嘛。咁呢啲其实系早年啦嘅一啲即系上海坟屋嘅一啲即系。叫咩？摆装潢啊，分男女界同埋服务啦吓。咁另一样嘢咧，就去到后期嘅发型屋啦。 系 吓咁啊，发型屋计话听，哇，又有好外国翻嚟嘅发型大师 啊，乜加盟咁样噶。 系好兴嘅。 发型屋就应该系八十年代初咯。 其实好兴噶啦，因为嗰阵时其实个经济又越嚟越好啦，咁大家即系梗系肯付俾多啲嘅钱去装下身啊，扮下靓啊嘛。咁你既然能够可以咁付出咁嘅代价金钱，梗系有啲。咁嘅服務提供啊嘛， 我記得嗰陣時嘅髮型屋咧就好受啲外國或者日本啦，因為我哋一集咪講嘅日本文化啦，咁啊嚟香港咁啊變咗孖字裝啊嘛，就過咗個頭咧就咁樣梳啊，拱起一嚿啊咁樣嘅，我嗰時都有梳過， 我梳過， 係啊。 嗱，同埋咧，佢哋通常咧以前咧就好兴啲发型嘅理发店咧就会黐一啲外国嘅鬼仔鬼妹嘅相咧，就黐晒度嘅，即系做版啦吓。咁二嚟咧，去到后期咧就好兴贴啲日本海报啦，系嘛，即 系 话 Machi 啊、中心名菜啊，或者嗰啲啊， 啲 头啊，哇！你睇我要整个 Machi 头， 田贤义啊， 系啊，咁啊好简单啫，其实我都唔系好复杂啫，其实抌几条落嚟遮半只眼咁样， 同埋呢度前面厚厚地嘅， 厚厚地嘅， 侧边系薄薄地。就少少铲青又铲唔晒咁样嘅， 系啦，嗰时好兴嘅， 好型 嘅 咁就， 因为你嗰阵时其实个潮流咧一兴起上嚟咧，通街都咁嘅款嘅， 系啊， 其实就都几得意。 同埋我记得嘅，会问你一样嘢噶，实即系洗头嘅时候会实问你一样嘢，唔知啊，三文兴有冇印象啦？落唔落护发素？系啦， 系 如果落咧就 加钱啦， 系加钱加两蚊咁样嘅，以前 两蚊都几犀利， 系啊，几犀利噶，同埋好搞笑嘅，以前系分开噶，即系加两蚊加三蚊咁样，而家梗唔会啦，而家你发型好洗就乜鬼都齐啦。 我咧讲真。我细个咧就好保守嘅吓，即系发型屋咧，我都去过一两次咁大把啫，都系勉强话个 friend 喂试下啦。大部分九成嘅我都系帮衬开地道嘅理发店嘅， 明白明白。 坐张凳啊，跟住就最古老嗰只啊，跟住仲临尾就剃须啊，攞把剃刀出嚟喺个块皮度刮两刮，跟住话你刮啊。 我所想讲咧就嗰块皮好劲啊， 哦好劲嘅真系。咁啊同埋咧一定敷下热毛巾先，其实咧有功能嘅。原来等你啲毛孔咧扩张咧，咁咧容易刮啲嘅。我问师傅我八卦，诶，点解整条热毛 好跟敷敷块面先啦，哎，你有所不知啦，等佢可以、 哦、啊，又系， 即系等佢放松下，你嚟个人可以放松舒服啦，二嚟啲毛孔松扩大咗之后咧、嗯， 就容易剃 啲嘅，冇错啦，搽啲碱液嗰啲咁咧， 系啊，番碱水咁， 番碱水咁，啊，临尾就攞个扫咧，扫完膊头啊，扫完之后咧，攞块圆嘅镜咧，又喺后面嗱， 系照一照， 其实今日佢系咁做一样咩？佢啲惯性动作嚟嘅，咁样样，其实你唔好话。一系咧，我就会话，咦，唔得，撑高少少， 整少少啦吓， 咁啊，得得，咁之后你整一整佢啦。 系，同埋咧，你讲起又记得咧，就僆仔嘅时候有块木板嘅，唔知好有 吓， 因为你坐落去太矮啊嘛，咁咧我就摆块木板晾喺个凳厅度。 八岁前，系啦，六岁前， 六岁前啦， 六岁前到啦， 跟住就坐上去上边嗰个木板顶咁样嘅，系啦。 呢个我估而家好少见啦， 而家少见啦，即系如果你话旧式嘅上海理发店都比较少啦。 同埋咧，有样嘢咧嗱。大人讲得多啦、 嗯、 ,BB 仔呢 哦哇 点又有又有喎、 啊、,BB 仔有啲即係剪 BB 仔头发。 唔係剃第一浸头发啦。 哦 即係佢如佢可能出世唔知几日咁样啦佢生咗头发出嚟嘅毛嚟嘅。好好嗰啲汗毛咁样。咁你呢一定係一个传统师傅先会做。 哦 即係话佢一系呢有啲话要整胎毛筆。 哦、 有啲咧就系纯粹啊，你个发即系攞个二头， 咁咧讲唔知道。 系啦，第一次剃头咧又有啲嘢，好似话要好小心，因为细路仔好皮好薄啊，同埋啲汗毛啊嘛，佢头发好幼噶嘛，啲汗毛慢慢用剃刀唔剪得噶。 哦， 嗰把剃刀要好小心做。 哦，咁样 做完之后咧，即系要睇个师傅好手仔好，因为细路仔会喐噶嘛，同埋可能突然做咗会喊嘅、 嗯， 你要好小心令到好舒服去做完呢、這个即系剃头嘅个过程。咁、 哦、 通常第一次咧就个家长会封利是， 哦、 就俾翻个师傅嘅， 即、哦、 系第一次咁样样。咁呢个其实而家就好少人做，因为而家唔兴嘛。 啱啊， 以前老一脱都会有呢样嘢嘅。 啲老人家好紧要嘅，我记得我以前嗰个唔记得系咪表侄仔定表侄女咧，咁、嗯、佢第一次坐渡海小轮啦， 诶、嗯、 出世冇几耐坐。代小轮咁，我阿婆咧都话，嚟俾封利是佢，等佢，因为第一次经过水啊，咁样啊，等佢第日吓就唔会有水险，就百无禁忌啦，咁样 老嘅印象啦， 系好传统嘅，真系。 其实呢啲其实系好多嘢讲噶，以前呢啲例如啊啲拆开咗啊，连个细路仔攞去当铺都当得噶， 系 就系又系攞二头嘅啫，即系以前话啲细路仔惊粗生啊， 冇错， 粗生咧唯一系叫阿猪阿狗， 系 安个好 狗仔啊， 阿狗仔啊。猪啊，阿猫啊咁样， 我细个个渔名都叫狗仔， 系咪啊？所以 生 粗大噶，即系系咁啊！觉得你以前难养啊嘛， 病痛多， 病痛多，咁、哦、我哋整个安个咁嘅名俾你，等、嗯、你粗生粗养。 系 咁点去当铺咧？又系攞二头啫，因为话咧，粗嘛，啲嘢掉啊，咁啊或者 剪啦、 啊，剪啦、啊，咁攞去当铺，其实咧就攞去个嘲讽，即系嗰个二叔公， 系 举一下嘅啫，唔系即系举佢啊，二叔公举， 真系当咗， 唔系当咗 B 个 B 嚟噶，举。咁二叔公又会俾封利是你定咩嘢嘅？ 都 纯粹攞个二头嘅啫，即系话又系天，即系好养啊咁样，唔会话有咩中途有咩问题咁样咯。 几得意啊！ 系啊，好多呢啲啊， 古老嘢啊， 系啊， 系啦，嗱，电发啦，嗰啲又讲过啦，系啦，洗衣铺，唔系呢个理发店啦， 我 跟住发型屋啦吓。以前嗰个年代其实就当然冇而家啦，哇，即系嗰啲快速理发咯，六十蚊， 70啦，最近 70嘅， 系我呢排剪紧。好清楚，都得发通， 系啊，都发通咁样成日搵个，我记得我有吸尘机嘅，就咁样吸啲头发噶嘛。系啊，我想讲咩咧？话以前嗰啲理发店嗰个风筒咧，我最印象深刻。 系 佢成个大蜗牛咁样噶，佢个大卷咁样噶嘛，成个不锈钢铁咁，但系粒粒地啊，粒粒烂烂啊咁样噶嘛。 同埋咧，要攞条毛巾。 系。 看住轻地掂住毛巾筒咁玩吹嘅， 系系 个师傅只左手攞住条白毛巾啊，即系捉君做安嗰啲啊， 掂 住头慢慢吹下吹下， 压住佢， 压住佢，咁其实同佢 set 个型嘅。但系咧，讲真，两下风一吹就冇噶啦， 讲 真，系呢啲讲真，系嗰下佢俾一个好 professional 嘅做法俾睇嘅啫。不过通常咧，呢啲老师傅咧就间唔中有性格嘅， 吓， 即系佢哋啲你唔可以弹佢手势咯。可能佢有啲位咧搞到你唔舒服嘅，同埋有时咧，你佢整呢边咧，你就要佢。揿你头啊！揿你呢边，你要就佢，佢急你头，你要即系你唔可以同佢逆嘅，即系佢真系闹鬼嚟嘅。我试过僆仔唔识性咧，就佢揿我呢边，我压翻过去，咁啊压多两下咧。 喐完未？ 喐完未？即系闹闹你噶，咁细路仔啊，俾人闹两声，即刻即系缩噶啦，缩咁咪继续剪头发咯，系咪先？ 冇错，真系经典啦。咁你话当然啦，你话去到最早期啲，可能40年代、50年代就变咗就巷仔啦，啲漫画年代啦， 系 啦，呢个就最早期噶。 可以睇下公仔书啊， 睇公仔书噶啦， 穿好多噶，基本上你踎喺度排队或者睇公仔书，睇到入晒神啊，剪完啦，你想再睇啊得。继续俾钱咪再踎喺度睇， 再踎喺度睇 啦，系啦，得啊！ 如果你话当年整头发咧，第一件事一定有本老夫子嘅， 啊系啊， 系啊系啊，呢个 必定啊， 吓必定嘅， 必定嘅老夫子， 系 好开心噶， 系因为细个嗱你买好似喂好似唔舍得，可能以前我唔知几毫子本都唔定啦咁但系你话如果平时咦佢剪头发有老夫子睇， 基本上老夫子一动嘅， 啊睇 咁就13点一两本嘅啫， 系系 另一本咧应该系 龙虎门啊嗰啲咯， 小流氓啊啲嗰类啦，咁老夫子一定好大动，因为最啱。大人细路， 大人细路都啱睇嘅。 睇完四嗰几格，好开开开心啊！耐人寻味咁啊，又咁啊剪完啦，咁样噶嘛。睇完一本啊，虽然睇两本就剪完噶啦， 就剪完噶啦， 都唔使好耐嘅啫。 吓，真系开心啊！啊，头先啊提及过老夫子，其实老夫子里边都好多服装变化噶。 系啊，你记唔记得嗰啲？最恶顶或者最样衰嗰啲乜嘢咧？ 诶，嗰啲死飞仔咯，佢好中意画嗰啲嘅。 系啦，死飞仔嘅造型咧，除咗系话阔口啊、高颧骨啊、哨牙、长头发之外咧，就系呢个喇叭裤 吓，系冇错。 同埋嗰件紧身嘅恤衫，就开大关刀领，跟住嗰粒纽扣到落心口， 系 咪？嗰个造型咧，我觉得系好正，系咪？有啲花恤衫嘅，同埋有啲 其实嗰阵时嘅指标咯，可以咁讲啦。 系啊，佢其实我相信嗰阵时阿王泽都系。參考咗好多呢啲咁樣嘅時代嘅嘢啦，如果唔係畫唔到出嚟話，同埋裡面個女主角 係啊啊咩咩陳小姐啊， 好陳小姐啊， 好似係啊，唔記得咗， 應該著長衫嘅，係啦，著件旗袍咁樣啦嚇，咁啊好身型咁樣啦，你知啊，老夫子啊，秦先生見到啊，搭曬堂咁嗰啲啦，咁其實你見到即係我咁講啦，即係呢啲傳統嘅即係早一代嘅衣著啦，其實都係反映咗嗰個唔同嘅年代面貌嘅，又講起長衫啊或者旗袍啦。我估其实今时今日呢都复兴喎。 哦、 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最近呢几年呢喺啲旅游区啊中上环呢都好多女士呢都着住套长衫出嚟影下相打卡 啫。啱啊。同埋点讲呢我见到成日好多报道嘅好多后生嘅服装设计师呢、都系向旗袍呢个发展嘅即系变咗好多都系做返以前古老嘅嘢。 係啊係啊。话是话旗袍或者长衫呢样服饰呢、即系喺我上一代或者即系我妈妈我妈啲、我妈就基本上冇点着因为我妈都系啲国内啲乡下人嘅、我妈咪咧就较为时髦少少嘅，咁佢落咗嚟香港之后咧，都我所见嘅衣柜里面，同埋即系而家即系我妈唔喺度啦，咁、早年啲相片咧都见到我，即系我妈妈、我姑姐啲咧。都系着长衫嘅，咁、我知道嗰阵时其实60年代到咧，长衫其实系好兴嘅香港，包括一啲时尚女性啦，或者职业女性咧，都系会着呢个长衫旗袍为佢哋服饰嘅。 OK， 好得意咯，好特色。但系咁，我成日觉得你长衫旗袍咧，你一定要有翻咁上下身材就好睇啲咯。 咁、当然啦，因为佢本身嚟讲几贴身噶嘛，即系依住你身形去做，同埋以前唔系买成衣噶嘛，全部系度身订做噶嘛。即系如果你身形靓，甚至乎系。可以着得到，即系好多人，好多人都话：，你睇诶，头先我之前都讲过啦，苏丝网啊， 系冇错。 咁佢根本系成套戏里面就着长衫旗袍出嚟嘅。哇！嗰阵时其实一个形象，长衫旗袍咧，其实已经代表咗东方女性。咁嗰阵时其实呢样嘢令到成个。即系潮流上系好多女士都会即系着呢套呢样咁嘅服饰，令到凸显佢哋一种东方嘅即系体态嘅。 系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指标性嘅一种形象嚟嘅。 系啊，好靓啦！而家我睇翻啲相啦，都系当时啦，应该都系50、60年代啦。 哦，呢度唔止啦，呢度六张咧，其实我分咗几个年代嘅，由左上角开始20年代，哇，嗰张大件事啊！你见到嗰张咧，完全系你觉得系咪即系长衫，完全阔袍大袖。 其 实当其时呢啲早年嘅20年代嘅唔可以都仲系叫旗袍，其实佢有少少系来自于即系清朝时代啲阔袍大袖嘅服饰去演变出嚟， 仲系啲古老啲嘅。 系啦，佢嗰时已经系民国年间嚟噶嘛，咁、但系即系妇女上其实都唔系好强调嗰种身形啊，即系主要系舒服同埋系容易走动。咁、你见到其实佢都系阔袍大袖多啲嘅，咁去到30年代咧开始咧就将腰嘅位置咧就收翻窄少少嘅，系啦，同埋。 你知傳統上 講究少少啦， 講究啲，同埋女性上咧，你知一定要保守啲嘅，唔可以露出咁多身體嘅皮膚部分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你見嗱，去到半袖咧，個手度去半袖咧，即係30年代嗰張咧，攞住摘花嗰張咧，已經其實係多咗噶啦，一開始去慢慢修改下噶啦，嚇、咁其次去到再後少少咧，其實嗰個剪裁方面咧，又會有翻多少會修正多啲嘅，即令到個女性個體態同埋個身形咧，可以出多少少 完美啲。 係 啦，我哋成日聽到個字嘅咩我攞多姿咁啊，就咁上下啦， 係啦， 啊見到個腰啊幼幼啊，pat pat 位咧就豐滿啲啊，咁行咗上嚟扭下扭下咁。 係同埋咧你見到咧稍後咧去到大概50年代咧，就可以有開叉嘅。 即系 腿部嗰腰侧边咧就开一啲叉，当然开嗰个高度唔可以太高啦、因为其实佢令到个女性可以个步伐咧可以方便啲嘅、因为如果你封杀落去，你嘅脚好似好日本和服咁咯，你行路系咁方便噶嘛， 跳下跳下 系啊。咁如果你开翻个叉，一嚟咧就叫做方便佢走动啦，二嚟咧某程度上咧，我觉得系好大嘅突破嚟嘅，因为其实即系叫做女性嗰个叫做。自由度同一个苦权咧，系释放多少少嘅，因为你知道女性不嬲喺我哋传统上系好保守啲啦，即系嗰个地位同埋叫做冇咁高啦，咁能够可以喺服饰上可以作一个突破咧，其实都几难得噶，已经系，咁所以其实最初谂样嘢咧，可能都系纯粹希望佢容易走动啲，但其次喺背后个理念咧，都系令到女性咧系一种突破点嚟嘅，我觉得系。 OK， 咁其实咧去到点讲咧，60、70年代开始已经转变啦，即系去到70几年啊，或者80年代， 最重要系女性嘅地位高咗， 同 埋自主性高咗，因为佢可以去自己去出去搵食，搵到钱翻嚟。因为你如果以前话三步一不出闺门，你所有嘅活动、所有嘅能力都系依附住男性嘅，咁去到后期，你女性能够出嚟自己去谋生，咁无形中佢嘅自主性高咗，咁所以好多嘢咧，其实系佢自己话到事嘅。咁你睇翻，其实去到70年代，哇，冇袖。露臂啊，条裙开始越嚟越短啊，咁 开 始有啲外国嘅文化又入侵咗，咁令到嗰个流行文化嚟到香港之后咧，又产生咗个冲击。咁无形中咧，女性咧，哇，觉得哇，点解外国可以着迷你裙嘅咧？嗱，当然迷你裙已经去到下一步啦。咁但系喺传统上呢个长衫 有个突破啦， 已经有突破嚟，已经有少少参考咗。呢样嘢嗱，唔讲唔知咧，其实咧，我能睇下第二张相先啦。有一张系单人嘅，唔知呢度 我飞下啲相啦， 飞下相先啦，睇下先。嗰张要都要讲下嘅嗰张，吓睇下冇先啊。诶，咪呢张系再早年啲有冇咧？嗱，或者可能呢度冇啦，我讲翻样嘢啦。 好啊，好啊，好啊。 嗱，其实咧，嗱呢啲好靓咧，见到 系啊，好靓嘅旗袍啊， 凸显咗女性嗰种身形啦，吓 好高。 同埋一样嘢咧，其实喺大概系民国初年度咧，当时我头先都讲佢哋啲服饰咧，其实都仲有。好保守啊！咁佢哋冇乜咩潮流指标噶嘛，唔会睇外国杂志啊嘛，好少啦。咁反而咧，原来当时咧喺唐西，我好多集之前都讲过，唐西咧曾经喺30年代、20年代咧系好多风月嘅地方啦。 OK， 咁佢哋好多。当时嘅女性啊，即系从事喺唐西从事嘅女性咧，职业女性咧，佢哋嘅好多，因为佢哋要令到佢哋嘅顾客开心，所以佢哋咧好识装扮，好识装扮之余咧，佢哋嘅服饰咧好多系佢自己去设计，要求裁缝同佢剪裁嘅，咁咧。出咗嚟之后咧， 讲究啊， 好讲究啊，因为佢哋谋生嘛，要借咗一样嘢。咁后期呢样咁样嘅服饰咧，某程度上咧系令到啲所谓嘅良家妇女咧都见到，而觉得咦，有啲地方嘅借鉴，原来可以着得咁靓，原来啊呢个剪裁几得意，可唔可以？用到咧嚇，咁當然咧嗰陣時其實又冇話，哇呢啲著咗出嚟咧就係嗰啲，唔著呢啲又唔係嗰啲。但嗰陣時咧其實大家都有個共識，就話，咦佢哋某啲嘢係可以吸取嘅，即係話有啲地方幾靚，哇呢只布幾好，原來可以用呢只布去剪呢個 pattern 出嚟嘅喎。咁佢哋可能都見到之後咧，就去即係叫做攞啲靈感去做 仿效一下。 係啦，咁你即係估佢唔到啊，原來係嗰陣時嗰班女性係影響到一班平民嘅女性咧嘅服飾。 上的改变的。 是一路伸延下去啦。咁啊，其实一跳就跳到如果俾我印象深刻，可能七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兴牛仔裤㗎喇 喎。 如果你有跳得返落去就比较时髦啲㗎喇。 大家都印象中啦，嗰时又多电视广告啦，广告离不开嗰几牌子，可能大部分大家都记得有一叫做苹果牌啦，即係呢个都系本地牌子 嘅 Testwood 啦呢啲吓。咁其实当其实牛仔裤喺欧洲或者美国呢其实好兴㗎，你记得。只不过引入香港，当其实其实大家觉得最初呢，我哋其实我哋后生嗰时，可能我再早半早少少嘅年纪嘅朋友呢，佢哋都会着牛仔裤嘅，因为觉得第一粗着，二嚟呢方便好襟，因为你唔似着西裤呢就住住驚爆胎。牛仔裤基本上就好难爆胎嘅除非你唔知点着嘅啫。同埋呢难听啲呢，嗰条牛仔裤呢就唔基本上冇洗。越磨得磨到白 型 啊，磨到花晒啊，磨到穿呢都仲着得嘅。但係嗰陣时呢，我就记得最深印象呢，牛仔裤呢我试过一次真係磨穿咗条裤。咁我諗住我媽同我掉喎。 係 哇，真係想掉咗佢呀，冇掉到。 千祈唔好啊。 我话不如咁呀，媽萬念都穿咗个大嗰个膝头哥位啦，拆穿咗嘛。我剪咗去，变牛仔短裤， 变短裤 又得，阿妈系喎，悭翻喎又，咁又剪落，啊佢话点使唔使搵人车翻条边，我话唔好啦，我求其搵个大铰剪剪剪剪，留翻啲须出嚟，白色，咁啊仲型， 仲型啊， 咁嗰阵时其实系牛仔裤咧，其实一个革命性嘅改变，即系我觉得系可能是一种流行文化，甚至乎在欧洲美国呢变成一种新青年的一种象征来的。即是你不穿牛仔裤呢，你不是后生仔。咁所以我哋嗰时候，哇嗰时候你想想如果真係名牌啊， 不得了啊，有嘢好贵㗎。即 係你 Levi's 啊，我记得啊，哇呢 嗰时候都杀死人啦。杀 死人啦，我觉得你嗰时候为咗 Levi's， 嗰时候我记得大概是九八尾到啦。 八十年代尾。 尾啦，至九零咁上下啦。嗰时买条 Levi's， 记得有啲叫501。 哦，系系。 501嘅特色呢，就係前面系咪拉链嚟嘅。 系 四粒钮嘅。 四粒钮㗎喎。 去厕所呢好急你上嚟呢，其实都好快嘅。你啪开啪咁样嗰四粒就爆开㗎啦。咁但係就好型嘅。咁即係嗰条501，我记得嗰时都买緊四五百蚊㗎。 哇，嗰阵时。嗰阵时 四五百蚊其实都 等于而家分分钟2000银啦。 係啊，好舍得㗎。 係啊。 好似买条牛仔裤你就舍得。咁样买，一觉得外国品牌。 冇错。 同埋买嗰几粒钮。 係。 嗰扣啊。哇，即係其实即係着出嚟觉得好型。趁件恤衫 T 恤又好，乜都好。 不得了啊。 嗰阵时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对自己嚟讲好象征嚟嘅。即系身份嚟嘅。即系牛仔裤加件 T 恤或者加件恤衫，咁都好系噶。 嗱， 不过讲真啦，我就觉得，其实我哋祖辈咧，我阿爸阿爷嗰辈咧，佢哋啲西装我觉得几靓。 哦，系。 即系咁讲， 有时嗱，我点解咁讲咧？我点解突然间话系咁样？因为睇翻粤语长片，嗱，以前古老嘅年代，张英啊、张文友嗰啲西装都一样咁靓嘅， 好靓， 系而家啲剪裁嚟嘅，贴身啦，N 年前就兴三粒纽啦，跟住又变翻两粒啦，再又变翻三粒啦，完全冇古老到。 里面有件背心仔嘅， 系三件套嗰件咯，系冇错冇错。 我嚟睇下啲相先，我觉得好似有啲。 我哋又唔知有冇啊，唔紧要，有遇到我哋喺度讲啊都得。 先有冇咧？嗱，其实嗰阵时咧，个剪裁上咧就冇话几极其讲究，即系唔系话唔讲究啊，系讲究嘅。 系冇错啦， 嗱，睇呢张相先。嗱，呢张相叫男儿本色啊。嗱，呢个啱啱系嗰个时代嘅交接啊，睇翻早少少。啱啱应该系民国初年冇耐。嗱，左边坐低嗰个白色衫咧，系基本上四个袋嘅唐装。 唐装民初衫咁咯。 民初衫啦，嗱，阔袍大袖呢条裤又阔啦， 以前 嗰啲啊，着布鞋添。咁右边嗰三个，哇，已经着西装咯，已经。咁当然你话中间企喺度嗰个咧，就都唔系话十分。剪裁得好，但都 OK， 但都 OK， 都 OK， 都型嘅， 都型嘅。咁同埋着皮鞋啦， 系 着皮鞋，唔系着布鞋， 冇错 吓，唔系着功夫鞋咯。咁右边嗰个咧，叉住腰嗰个咧，或者就反领添， 哇，仲型添， 系啦。不过我系觉得条裤啊阔咗少少， 系 嗱个发型都 OK， 你觉得又唔系太差嘅，吓啲眼镜造型啊。咁其实今时今日你觉得都有啲近似， 冇错，近似嘅， 系啊嘛。 即系就算个潮流点样变都好啦，我觉得来来去都系洗牌，洗翻呢几样嘢噶， 系啊，男士系咁噶， 三粒纽啊，两粒纽啊， 冇错， 都系冇变啦，好型啦。咁啊，另外仲有，虽然我哋未冇预备相，唔紧要。我记得嗰阵时好兴咧，就运动装。 系 系啦，打 tennis 嗰阵时八十年代咧，突然间兴起就网球啊。 哦， 咁咧系啦，好多女士咧，啊有波架系嘛， 系、 哦、 啦， 系咪一个网球嘅明星系嘛？ 系， 嗯，好出名嘅明星。好啦，咁啊变咗咧运动装咧，哇，即系雨后春笋咁，一路全部出啦。女士们咧就短啲嘅裙仔啦，出街啦，跟住个手腕就好兴嘅。 哦，系啊，吓，一定要戴两个护， 戴个护腕嘅，其实就无聊嘅，出街睇戏都系咁。 咧仲有个头箍， 系头箍。 头箍啦，嗱攞住咧，啊我最记得点解咧？嗰时应该我唔记得边一套戏系周润发同阿郑裕玲嘅，咁、 哦、 里面咧 唔知亲情定网中人啦， 咁上下啦，嗰件 polo 系啊， 咁 polo 咧就系去打网球嘅，嗰件 polo 咧系有只袋鼠， 系系 啊袋鼠牌，我而家突然谂唔起个名， 系系 唔知咩啦吓，咁但系嗰时好兴嘅，嗰、 哦、 时真系谂下，即系同埋又兴，即系嗰时你冇谂过。真系你套运动装系着出街嘅， 系 去做运动先会着噶嘛， 冇错。 咁但系原来后面 变咗时装噶啦， 系同埋一条白色嘅网球裤， 系 啦，同埋一只波袜，同埋加对波鞋， 波鞋 啊，波鞋呢样嘢就真系有紧要， 真系好紧要、啊。 我哋仲着白饭鱼， 就已经有波鞋啦，即、啊、系、就是、有钱嘅同学仔先买到噶。 系啦，嗰阵时离不开又系嗰几个牌子噶啦，系咪先？ 冇错，我哋阿爸都唔惊噶， 三条街， 三条街 Adidas 啦。 嗰时都未兴 Nike 嘅， 系未兴 Nike 嘅。咁 Adora 啊，另外彪马我记得 彪马系啦， 系啦，彪马 同埋 Adora 啱系几 咁呢三只牌子，我觉得必杀嘅。 系 啊，基本上你冇呢三牌子，你出嚟你都唔使。出嚟行， 因为点 解 咧？ 学即系点解？有时真系好衰啊！先敬罗衣后敬人，啊呢句说话又好贴，好好贴近嘅，真系啦，好啱听嘅。睇鞋嘅咋？ 系啊， 喂，着对咩波鞋出嚟？ 系 你着对喂咩嚟 ？Superstar 牛啦，我哋 D 多话唔知乜乜啊， 系 啊，即系咁样样嘅。 我记得嗰阵时咧 ，part time 又好，做暑期工都好啦、啊。第一样嘢出粮一定系买波鞋先。 啊、波鞋系 系啦，如果你再贵啲，有钱舍得嘅就买条 Levi's， 系啦，或者买条名牌啲嘅 Lee 又好啦，当然嘅啦，个个牛仔裤啦咁样。 系 但系波鞋一定系主导先咁样嘅。 波鞋一定主导，因为对鞋真系有嗱，讲真。翻学要着皮鞋啦， 系系系。 其实我系个书包里面系袋住对波鞋 的，哦， 一放学咧就即刻换咗对 Adidas 或者 Adora 街仔嗬， 系啦， 去铜锣湾行。 我最中意咧，嗱，我其实咧即系老实讲，净系呢个 Adidas 嘅 Superstar， 系系系， 即系最嗰只个头又花晒嘅，又 狠 嗰只三条黑拣啊嘛。嗰只我着咗五袋， 哇， 五六袋啦，起码着大唔知几袋啦已经。咁嗰个亦都有个少少故事嘅、 欸。 其实咧个故事系见到成个制造业嘅演变。嗱、 哦， 最早咧就写住嗰条脷啦，就写住 West Germany 嘅、 哦， 未然啊，即系西德， 西德 系啦，嗰时未曾合并嘅， 未曾分东西，啊唔系未曾合并，统一嘅系啦， 未曾统一嘅。嗱咁啊 ，West Germany 第一代啦。跟住着下咧，你会发觉着咗菲律宾嘅、 啊， 菲律宾嘅。跟住着下咧，会唔知印尼点乜鬼嘢 ，Indonesia 嘅。跟住台湾， 哇犀利、哦！ 跟住近呢几年咧，全部系 Made in China 啊。 跟住咧就即系你见住其实嗰、那 个历史转变， 转变佢原来个生产地咧系改变嘅，但系咧质素咧真系亦都系嘅，嗰啲穿线啊，嗰啲胶嘅，其实都系早年系几好的， 早年 好襟嘅，啲皮咧，嗰啲胶皮有咩都好咧、其实系靓啲， 软熟啲，讲究啲， 系软熟啲嘅，即系佢嗰个鞋你着落去咧，即系做咁多代同一款鞋咧、其实你知嘅， 系啊， 其实系唔同晒嘅， 啱啊， 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即系睇到历史嘅改变咯， 系啊，冇错啊，嗱，运动装兴起啦，因为嗰阵时仲有就系一个健康帽啦， 系 啊，咁所以就特别 增方达啦， 系啊，增方达啦 ，One More。跳舞啊嘛，仲有呢个选美， 冇错，健美小姐 系 啦、啊，我都印象深刻啦、啊，都有呢套成套衫啊。 系啊， 好啦，再后期啲、我觉得服装嘅大转变咧，睇翻以前啲明星咧，好阔薄嘅。嗱，我哋有阿妹姐嘅相啦，系啦、啊啊，以前个年代兴一排就系阔薄西装同埋女装衫都系咁阔薄的， 贱噶， 系啊，贱 个好大个 pad 嘅喺度啊， 系系， 啊，不过你 pad 可能以前啊，而家落翻去啦， 啱啊， 上翻膊头嘅， 系好好得意嘅， 好得意，嗰时我都系一个。即系造型嚟嘅，嗱、有啲人就话呢种造型咧，即系当年佢形象指导系刘培基先生嚟噶嘛，咁佢都参考好多日 本啊、東洋啊，當時日本流行嘅嚇， 冇錯。 日本文化其實基本上你睇嗰啲唱歌出嚟啊，嗰啲全部都係好多戰博嘅， 係 即係令到佢哋嗰個出嚟個台型咧好睇嘅，咁同埋嗰種出嚟個氣勢勁啲， 有個星味味道咁樣彈出嚟啦。 當然冇太誇張啦，因為我最記得咧，我太太有張相啊，即係無意中就發現到佢後生年輕時代咧有一張模仿妹姐嘅相， 咁 型，仲要戰曬博，仲要搽呢個smoky colors 嗰啲咁嘅眼 shadow 啲啊，哇！見到我都有啲驚嚇。咁但係咧嗰時係興嘅， 係啊， 因為同埋咧種咧，你覺得即係女就服飾中性咗，即係你見到博咧，你知女性個膊頭冇咁闊嘅，但係見到博之後咧，其實佢嗱呢啲其實剪裁上咧都係越嚟嗰個服飾上中性咗， 係係， 即係冇話 擔得起件衫， 擔得起衫出嚟好睇嘅， 好睇。 即係當你如果個身形個骨架冇咁靚咧，你見到博咧出嚟好睇，因為佢始終明星啊、歌星咧出嚟上台，你一定唔係著以前著到立立令啊閃閃咁噶，呢只其實已經係改變咗， 係改變咗啦，可以更加親民咗啲噶啦。咁啊，另外仲有去到80年代，不可不提嘅1986年一套電影啦，好似改變咗嗰排嘅衣著啊，Mark 哥嘅 Mark 哥褸啊， 嚇，Mark 哥褸真係唔 係啊，英雄本色。 因為嗰陣時咧，我記得咧，我就冇著過嘅， 係 因為我嫌佢。唔知点解咧，我就唔系咁抱呢样嘢嘅。 我唔敢着啊，因为嗱，自己嗰阵时比较细粒嘅，我以前即系后生靓仔就冇咁高大界份啦。 系啦，啱你讲中咗。 系啦，咁我变咗担唔起件褛，我 担唔起。 我有啲同学仔着，但系佢又比较矮啦，细粒，好怪嘅 E.T. 咁着。 我觉得系影衰咗 Mark 哥。 系啊，冇咗影衰咗 Mark 哥，大佬点着咧？ 依家越细粒越中意着 Mark 哥褛嘅。 系啊， 点解？我都发觉我身边同学仔、朋友仔咧， 啱啊。 嗰轮喺旺角荷里活商场，我印象中啊，嗰间荷里活中心。 系冇错， 系商场街嗰层啊，二楼啊， 全层 麻麻哥褛嘅嗰排，即系嗰排咧，基本上黑色、灰色，基本上系乜嘢，大大小小个个，哇！啲僆仔，我哋啲僆仔啊， 冇错， 嗰个年代个个就去买翻件嘅，系我唔买嘅，我觉得哇，使乜着呢件嘢啊？ 系啊， 即系自认啊，冇咁嘅身形担唔起啦。 系啊，系啊， 咁即系觉得嗰阵时，其实真系通街都系着呢只，都仲有一样嘢， 系 仲要担住啲牙签，唔系担住啲火柴， 火柴啊， 牙签 系 啊，嗰阵时 不得了啊，真系，系系黑超 咁。成套咧應該就似，應該係似Mark哥嘅。 Mark哥啦，英雄本色啦，即係型到爆啦！我哋個同事阿發仔啊，佢都中意嘅，因為識Mark哥 係。佢發仔啊嘛，梗係中意Mark哥啦， 有關係係嘛？咁啊，仲有一張相嘅，應該係一個唱片封套嘅，我記得係啦。嗱，呢個就Waiters 啊嘛，係啊係啦。嗱，大家見到都係一個Mark哥褸啦，著住啦，係啦。佢哋個 video Anita 咧，大家有機會睇翻啦，亦都係好型嘅，日日著住一個Mark哥褸咁行啦。 係嗰陣時，其實多少少呢個造型都同日本潮流啦，即系泽田研二啊嗰啲，其实都系类近呢、這个或者呢个安全地带嗰啲啲队员啊，都系有一种咁样嘅衣着造型喺度嘅。所以嗰时其实都话系好受咗日本东洋风嘅影响嘅，嗰、那个衣着嚟讲。所以香港嚟讲，其实系好吸收到呢样嘢嘅，无论系欧美啊，之前所讲牛仔裤啊，或者 T 恤啊。到呢個Mark 哥褸 啦 ，Mark 哥褸本地嘅，其實我都調翻轉，即係Mark 哥褸本地。 正式 Made in Hong Kong 啊！ 不過我覺得Mark 哥褸多少少都係同日本有關， 有啲關係啦，係啦。啊，頭先呢張咧應該係風雲樂隊，啊，係啦，咁啊好正啦嚇。好啦，咁啊講咗好多咯，我哋話睇翻個鐘，即係太興奮啦，好似過曬鐘，我哋都唔知道啊，啊慘啦嚇，唔緊要嗱。咁多集，总共13集嘅城寨大时代咧，咁嚟到呢度咧，咁亦都告一段落啦。咁再一次多谢阿吴文正先生。咁啊，我成日嗌佢吴 Sir， 佢话唔好啦，啊嗌阿 Simon 啦，咁样系啦，好多谢咧。嗱，希望有机会第日再同我哋啲一百做下节目啦。 好啊， 好唔好？除咗讲下啲怀旧咧，我成日想你有机会带我哋去嗰啲，譬如中区嘅旧嗰啲古老区咧，行下介绍啲建筑物啦、景点啊，有机会帮我哋啦。 好啊， 好啊， 好 啊，多谢晒你先啊，咁啊，亦都。最后咁啊，多谢咁多位听众啦，自己有啦，或者赞助我哋电台嘅支持者啦，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节目，有机会再见啦，好，多谢你哋，好，拜拜。